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有毒， 这是非要的感觉。 五年可以做什么？五年能够改变什么？ 成长、革新、颠覆。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2012至2017，直面挺战的五年。 2012年9月6号9:06，北京 FM 九六九正式开播，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，精准锁定精英群体。 成长五年，立足北京。砥砺五载，感谢有你一路相伴。 跃动北京， 跃动北京， 经典飞扬， 经典飞扬。 北京 FM 九六九，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有人说大部分的负能量呢，其实都可以总结为两个字，那就是眼红。哪怕是好朋友，有时候他向你展示新买的好东西，你嘴上呢总是有意无意地挑出一些瑕疵来，大家总是很难衷心的去祝福别人，心眼开得太窄了，生活怎么会过得愉快呢？要知道，少一点嫉妒，其实这个世界会回报你更多的好。最常见的不幸就是拿别人的幸福来要求自己，你说呢？ 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

后自若地赞他可爱，往日最彷徨那刻好彩有我在，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，抵我对他操心已记不起，我也有权利爱人，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，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，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，谁人曾介意爱也不好受，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，从生者走得的都走，谁人有为天使忧愁，甜言蜜语没有，但却有我这个好友，白雪公主不多，英明扮矮人的有太多个，早有六个多，我这个不多，我太好心还是太傻，未问过他有没有理我的感受，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，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，谁人曾介意爱也不好受，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，从生者走得的都走，谁人有为天使忧愁，甜言蜜语没有，但却有我这个好友。 人如果不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呢，就会同时得罪自己的嘴、自己的胃跟我们自己的心，一下子得罪自己身上这么多器官，还怎么可能活得开心呢？有没有道理？ 谁先放弃自尊，说一句我不爱了，再一次回头，这一刻我认真的看你走，越来越深刻，就让彼此心越是折磨着，爱过的感动变成旧的伤痕，再下一次要牢牢记得，爱让我们更清楚了有回忆的快乐，可有些温柔不能重蹈覆辙，我也不再等，要为自己活着，啤酒和夜都醒着，可惜感觉变淡了，一切不对了，要谁先放弃自尊，说一句我不爱了，再一次回头，这一刻我认真的看你走，越来越深刻，就折磨着，爱过的感动变成旧的伤痕，再下一次要牢牢记得，爱让我们更清楚了有回忆的快乐，可有些温柔不能重蹈覆辙，我也不能 留的伤痕，在下一次要牢牢记得，爱让我们更清楚了有回忆的快乐，可有些温柔不能承担负着，我也不再等，要为自己活着。 看到一个笑话，说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这样的，虽然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嘴上会不停地损你，但私底下如果真的有其他人敢说你坏话，那他也会挺身而出继续和别人一起损你的，感觉没有毛病。你有没有做计划的习惯？有人说做计划呢，不是为了让明天过得更加有条理，只是为了让今天过得比较轻松而已，就是心理上比较轻松而已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循规蹈矩，按部就班，这样一点一滴的看着事情完成，这种感觉挺好的。

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静茹最近跟我讲说，她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。年纪渐长，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。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热心，告别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 白你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，告别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明明白白你的心， 我跟朋友最常聊的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吃，一个是健身减肥。我闺蜜跟我说，她今天吃了两块巧克力威化。我说，那这一天的运动就相当于是白做了。她说，我知道啊，但是我今天没有做运动啊。感觉这个逻辑还蛮感人的，也是哭笑不得。 沾灭的伤口，然后一 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能让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上流。 今天跟出租车师傅聊天，他教育我说，做人要知足常乐，不能攀比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嘛，对不对？不能被别人绑架着生活，别人爱怎么样怎么样，自己还是要按自己的想法活。到了这个年龄就要想开一点。我就跟出租车师傅说，你心态挺好的，很羡慕你。然后他跟我说，他以前根本想不开，但是后来分到了房子就想开了，我竟无言以对。怎会不经意就 叹息，有种不完整的心情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丢离。 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，我有一个社交的矛盾点，就是我本人是一个话痨，甚至喜欢自己跟自己说话，但是我又谁都不想理，是不是很怪？这还不是最绝望的事情，最绝望的事情是广场舞的大妈天团呢，他们放神曲的时候，我居然发现每一首我都会唱，可能还会边唱边跟着无意识的扭动起来。你会不会跟我一样？